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系浩浩汤汤吓。今日我哋咧系讲建筑嘅。哇，头先咧真系咧，即系听到我咧就真系津津有味啦。因为咧 ，Freddy 咧就将呢一个建筑，即系主要系西方嗰个建筑嘅历史咧，就娓娓道来，系嘛？哇，真系好有趣味嘅。咁啊，已经讲到咧就系战后，而且咧就有呢个所谓 postmodernism 啦，就系因为我见到全世界咧都美国化 ，Americanization， 千人一面，所有嘅城市咧都系呢啲咁嘅玻璃幕墙嘅高楼大厦、摩天大厦。於是有人咧就要求變啦，係嘛？個變得嚟咧，佢又有少少咧，就係回歸翻即係嚇好遠古嘅時期嗰啲咁樣古希臘啊嗰啲咁嘅風格。不過佢就將佢又再變化，係嘛？ 簡化 就將佢簡化。好啦，咁但係咧，跟住又講到呢一個1984年咧，倫敦嘅一個嗰、那個 National Gallery 嚇、啊、嗰、那個博物館啊，就要起一個延伸部分，即係引起一場風波、啊。 呢、這個風波咧就喺英國咧就好大風波，因為佢起呢個 extension 就做咗個設計比賽啦。而呢個設計比賽咧就當然當時德領嘅建築師好多都好踴躍去參加，因為佢係 National Gallery 係英國一個文化嘅一個象徵。 係啦， 如果你能夠 喺倫敦嘅心臟地帶， 幫佢起到個 extension 係好大件事。 係。 咁啊，喺个入围嘅比赛里边咧，就突然之间有一日咧，就查理斯王子唔知黐咗边条筋咧，就指住一个其实以当时嚟讲系好先进、好 advance 嘅方案咧，就闹，话你搞到伦敦市咧就系卡崩球，佢好似用呢个字嘅， 哇，真系唔识 呢个呢、這个嗰啲、這個、即系面上面嗰啲 飙 嗰啲粒粒啊， 咁样 冰冰肉啊，咁样，即系你搞到核鬼突啊，核 突 核突系啦。咁於是乎咧，佢就 interfere 咗呢個比賽， 哇！ 然之後咧就揀咗一個叫 Robert Venturi 嘅方案。個 Robert Venturi 係評審之一嚟噶， 佢深刻用佢嘅影響力，影響到最後咧就嗰個方案就俾咗 Robert Venturi 個方案。而 Robert Venturi 係邊個咧？就係、是、其中一個響70年代、響80年代、80年代好出名嘅一個 postmodernist architecture。咁啊 ，Venturi 點解出名呢？就係、是、因為佢早期寫咗本書叫 Learning from Las Vegas。其實呢本書呢本書咧，喺建築史上咧就係、是。postmodernism 嘅 starting point 嘅宣言， 系嘅。点解佢又叫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咧？你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过 Las Vegas， 都知其实系咩都冇，系个沙漠嚟。 系咯， 沙漠中间突然之间，因为个赌业咧就聚集咗一堆人， 系 就起咗好多酒店，威尼斯人啊，乜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当你去呢个 Las Vegas 嘅时候咧。其实冇建筑美态可言嘅， 系啊，杂不楞嘅，杂到 杂不楞嘅 ，MGM 啊 ，Caesar's Palace 啊， 系啦，冇错啦。咁啊，有啲又有 pyramid 啊， 又有 个 Niagara Fall 啊，又飞碟， 系。 咁但系其中一样嘢系 Las Vegas 系好人哋印象深刻，就系、是、当你入城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呢啲 signboard， 好多呢啲 billboard 啊。咁呢啲 billboard 咧就一路指你入去啦，一路俾好多 information 你啦， 系。 咁佢就話啦，其實我哋生活喺呢個空間咧，其實好多嘢都係一個 sign 嚟嘅，係一個符號。呢個符號咧，只不過係指你去一啲嘢。咁你睇建築其實都係一個符號嚟嘅。咁你睇呢個符號背後代表嘅係乜嘢咧，先至係真正嘅嘢。咁於是佢就建議將建築咧當係一個符號咁嚟睇，而呢個符號咧可能係迪士尼就代表開心啦， 係。 咁佢所以起到好好 cute 啊，好得意啊，咁你见到就觉得好开心啦。咁佢引用咗好多历史嘅文献啦，其中一个就係、是我哋而家现存最古老嘅罗马嘅建筑嘅文学嘅著作、 哦、 就係、是、有一个叫 Vitruvius 嘅人写、叫 Ten Books of Architecture、 哦。 佢就呢、這个係真嘅，佢有 Ten Books of Architecture。咁 Ten Books of Architecture 里面其中有一段呢就讲 Architecture 係乜嘢呢、Architecture is about delight。 哦 ,delight, 喜悦。 喜悦。咁、但係如果你就咁字面解咪喜悦囉，搞你开心就係、 是。 喜悦。但係其实如果你用古典的角度看这个 delight， 其实是包括精神上的 delight，即是你去到看的时候你是 你很 surprise， 但這種 surprise 都可能是一個 delight、 嗯嗯嗯、 又或者你去到的時候是令到你有思想上的衝擊，而這個都可能是一個 delight、 嗯、 但是他就 很表面就拿出來說其實 architecture is about delight、 嗯、 然後呢就將這個建築呢就變成一種很遊戲人間的態度 去看、 嗯嗯、 就變成建築變成是一種符號，而你怎樣用這些符號去表達另一樣東西才是重要的、 嗯、 所以他就用很多羅馬柱、 嗯、 用很多這些古舊 的符號、 嗯 啊、用這些、手到拿來的一些現成符號、 嗯、 將它扭曲或者將它變形、嗯、或者將它加建就變成第二樣東 西、嗯、 然後呢這樣東西就是一個創作了、 嗯嗯、 那這個就是剛才我說的你是一個、由這個 B 要因為有 A 才成立到 它就是這樣，它就拿這些符號將它扭曲了、 嗯、 變了加減了或者是再整些不知道什麼就變成它的創作了、 嗯、 那現在如果今天你去倫敦的 National Gallery 呢你就會發覺其實 National Gallery 就是一個舊式的建築啦， 是啊是啊， 那然後它隔離的 extension 呢它就拿了National Gallery 的一條柱、 嗯、 然後就 repeat 了很多次、 嗯、 然後就 repeat 了很多次之後那條柱還 一路 repeat 一路重疊的時候就越來越窄越來越窄窄都變成扁了沒了樣、 嗯、 還跟大家開個這樣的玩笑， 好厲害、啊、 真的，他就覺得這個就 是、 嗯、 就是建築的一種表現手法， 哎呀為什麼我沒有留意到、嗯，其實即你現在說的是何時的起，因為我之後當然去過都不少次倫敦，但我去親就去 National Gallery， 我在正門入看完就出來就走了， 90年代 是的，90年代 是 的， 但是這一件事呢就變了由當時因為查理斯王子的這個干預而發生變了起了這件事呢，就其實到今天來說變了是倫敦一個笑柄來的，其實、 嗯嗯、 因為其實剛才說過這個postmodernism 其實是很短暫、 嗯、 很短暫的原因就是因為沒多久那些人就發覺喂你好好玩嘢、哦嗯、你起那些東西是很不正經、哦嗯、還有你在這裡很、嗯、你說很多那些很理論的東西但是不是這樣的，很不實際， 很不實際， 還有你整出來的東西其實都挺醜樣 的你說各花入各眼嘛，是的， 但都挺醜樣的， 相對嘛，剛才你說 那這個就是你又可以繼續又講一個節目的這個中環這個圖書館中央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那 就是沙田的文化博物館都很肉酸、哦 欸、沙田文化博物館就是這個 postmodern 的其中一個、 哦、是啊，因為我從沒想過他是 postmodern， 他是拿了中國傳統的廟 是咯， 將它變成一個博物館嘛， 但是他高大了很多嘛，比傳統的廟 那就是放肥了，又 是咯， 變成一個、 哦、他的比例是很古怪的， 就是咯，即是你又沒有窗的嘛，這地方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這麼扁的屋、嗯、那個頂硬硬整個即是中國的頂 中國建築的頂在那麼高的位置吸下去， 即是其實你拿中國傳統的建築是很優雅 的， 是的、 嗯、是很 上下不協調， 是啦，冇錯啦，即係你會唔會一個鐘楚紅突然間變咗個沈殿霞咁樣即係你係完全兩件事嚟㗎嘛，咁、 嗯嗯嗯、 但係佢就話呢個係中國建築就變咗做一個文化博物館，而佢完全唔考慮嗰個功能使用呢、 嗯、 你做一個廟同一個博物館嗰、那個空間比例係完全唔同㗎嘛，咁、嗯、所以 當其時又有冇咩比賽呀、啊、咁冇噶系嘛？咁、 哦 那个建筑师系 local 噶，定系海外噶？ 建筑处， 建筑处 吓，建筑处噶， 系咪都系 建筑师？唔系，咁佢本嗰个好似系 海外 有好多个方案出过嚟嘅。 系啊，我记得梗系唔系好多个话好多方案噶。 建筑处，但系有好几个方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那個就有故事講嘅，有排講、那個。 不如我哋講一集係香港啲醜建築啦。 醜建築咁，但中環警署嗰件嗰度係咪 OK 㗎？ 我 好期待啊，其實。 不過佢 keep 得幾好。 不過我可以講少少嘅，我有少少 conflict of interest，、嗯、因為我公司做緊 嘅。哦，佢上面係玻璃㗎嘛。 佢有加建嘅部分。 係咯，係咯，係咯。 加建嘅部分係完全係現代嘅。 係係。 佢有復古嘅部分。 係。 復古嘅部分係完全係復古。 keep 翻。 佢係 keep 翻。 咁其實有少少似咩啫？因為我去過柏林啦，就係、是、個國會大廈啦。國會大廈嗰個都好似係咪 Norman Foster 啊？即係嗰個頂咧，哇，完全係玻璃頂，好靚嘅。但係佢下面就係保留翻佢嗰啲即係屬於羅馬柱嗰啲咁嘅建築噶嘛，係嘛？柏林國會大廈。咁、我哋中環嘅警署幾時起好啊？ 應該過多兩年到啦。 係，我都好期待啊，真係。嗯好，咁啊講翻啦，就你話即係話嗰個就變笑柄啦。咁但係其實 Prince Charles 當時嘅批評，就建築界其實係咪真係好抗拒咧？ 嗰陣時自然群起而諸之啦， 直情 係成個呢個英國嘅 Roy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 係好反對 嘅，好反對嘅。 咁呢個亦都你都不能不讚，即係英國嘅民主就係你可以有咁樣嘅人去反對皇族講嘅嘢 咁。 但係亦都有部分嘅建築師咧係繼續做呢、這個， 但係啲柴師王子其實佢本身係有藝術修養嘅噃，佢畫畫嘅喎， 古典，佢畫水彩畫嘅， 係咯， 佢畫水彩畫係畫得好靚嘅， 係咯係咯， 但係 唔係建築嗰行嘅， 佢好古典啊個人， 係 咁我哋今天唔可以古典嘅咯嘛，咁跟住咁好啦，咁其實講到呢度咧就 postmodernism 對我哋今天都其實都仍然係有影響。咁頭先都提過啦，就我哋今日成日掛喺口唇邊嗰、那個話集體回憶啦。頭先休息環節嘅時候，我忽然間醒起嗰個就係 Aldo Rossi 啦。咁我哋之前 你話講嗰個 Children Cemetery 啊嘛，因為好多個 Aldo 啊， 好多個 Aldo 你講嗰個 Children Cemetery 喺邊㗎？ 好似係喺 Modena 係咪？ 喺意大利啊， 意大利即係佛拉里嗰度，佛拉里嗰度 Modena。咁咧就Aldo Rossi 係第一個提出嚟話集體回憶 collective memory。佢嗰個 collective memory 就係指古舊嘅建築。我哋祖先，我哋阿爺阿嫲，佢講西方人啦，西方人嘅阿爺阿嫲住嗰個城市咧，其實好多呢啲嘢噶，咁只不過我哋而家起咗啲玻璃幕牆噶咋，咁我哋應該起翻曬啲阿爺阿嫲嗰啲嘢啦，咁但係應該用 modern technology 嘅咁，咁所以佢就係落咗去呢個 postmodernist 嘅 group， 而佢就係提出呢個集體回憶呢樣嘢。 咁但好啦，而家你話頭先你又講過，我記得你話 modernism 其實好短暫嘅啫喎，咁短暫之後係咩啊？ 嗱， 咁之後 其實咧，就去到大概 八十年 end of 二十世紀廿一世紀初， 即係九十年代 到啦， 係啦， 就開始又有另一班嘅職師，今次咧就主要係一班瑞士同埋一班荷蘭嘅職師，就開始浮出嚟啦。咁嗰班後生嘅瑞士同埋荷蘭職師咧，就佢哋咧嘅出發點咧就係，既然我哋做建築，經歷咗 postmodernism 呢啲整色整水嘅年代，其實 postmodern 之後仲有多一個嘅，就我哋叫 deconstruction， 但係嗰個 deconstruction 解構主義 又係好短暫嘅，都係十年八年嘅解構主義。咁但係解構主義喺建築學上，佢真係實際做到出嚟、實現到嘅項目唔係話好多，而實現到出嚟之後咧，發覺係都好唔實用，就好難用嘅，因為散曬啊成件嘢基本上。 佢話解構嘛 ，deconstruct 梗係散曬啦， 散曬咁，所以就好 short lived。咁但係經歷咗呢一個係吹水唔抹嘴，一個係解構散曬又用唔到之後呢，就返去令人諗起，喂，其實我哋係咪應該 back to basic， 係還原基本部啊，叫返璞歸真。 還原基本部就係話，其實我哋係咪個空間係咪應該接受現代建築嗰種功能嘅美，但係我哋同一時間亦都明白現代建築過分簡約，或者係去到一個去到一個地步咧，係純經濟主導咗嗰件事咧，就變咗出咗嚟咧就唔得啦咁。 係， 但某程度上我亦都承認，我哋現今生活喺呢個世界，我哋唔可以抗拒個經濟考慮，即係你唔可以同個客人講話你無限資金咁投落去起一件嘢，就係為咗佢靚啲咁，冇人會睬你。咁於是乎咧，就有一班職師就開始做一啲好實在嘅建築，就我唔知道應該用個咩 term 去形容，不過咧就其實佢係 咩派咁樣， 佢個風格其實係一種現代建築嘅反 functional 嘅復古咁樣嘅形式，即係好似一個 neo modernism 咁，係一種新型嘅現代建築，而呢種新型嘅現代建築咧係都係好實用，而且佢係考慮埋個經濟原因，但係咧佢響 有限 的地方呢，他们尽量发挥他的创意。 一年一度今次也推出这个人民超市的这个大主超级豪华种， 红露包心果精种，花雕醉鸡种，这个叫玫瑰枣蓉种。 那就是原一套，就是这样三只，咁咧就原價268蚊，我哋就限量版嘅啫，就係500套嘅啫。而家訂咧就買個總券咧，送埋俾你，228蚊。 嗯， 咁咧就一個盒裝住，唔係一個凍袋裝住，保温凍袋，咁就送俾人就好好啦，咁樣228蚊，拎翻屋企又好， 即係蒸咗噶啦， 係蒸咗， 蒸咗， 你翻去整翻熱， 再整翻熱就得啦。